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最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午后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傍晚到夜间扩展到全市范围。降水期间有短时大风，受上游沙尘气团影响，本市西部、北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暂浮尘天气。大气扩散条件转差，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第一天，计划出行的市民朋友请关注临近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另外，花粉浓度积累较高，过敏人群提醒您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中度霾，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说家居生活的时间。实际上家居生活呢是离不开一些电器产品的。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苏宁易购的几位朋友跟大家来聊一聊空调啊。一位是严丽萍，小严你好。 你好主持人。 另外一位是张伟，张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张晶。 你好主持人。 那么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提到这个空调哈，清洗的问题。实际上确实这个清洗呢，尤其是这个搁了一冬天了，尤其咱们北京哈，一般冬天是不用空调的， 对， 然后现在开始要用了，在这之前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好空调好好的拾的拾的啊， 对， 但是自己有时候真的可能弄不了。 对对，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意识，就是电器啊，你可能老使用它没事儿，你要长时间放着，哎，它就爱出问题。 出问题了。 所以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好，就是说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对机器做一个全面的这种检查和清洗，好好去试试。但是好好试试呢，我们好多老百姓啊，对这种常识啊，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就像这种建议，就是找一些专业的这种队伍去帮助用户去做一些这种检查和调制，而且现在有好多这种商场啊、经销商啊，也有这相面这方面的活动。免费的 这个免费的服务呢，在商场里基本上在促销季里面都有。只要说有这帮需求的话，到商场去报名就可以参加这种免费的清洗保养空调。所以这样的话比较专业。 嗯，因为这东西把那个网子拆下来再安上来、 嗯、 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弄，尤其是家里岁数大了的一些人、嗯、 对、 啊、 容易安全性，对， 安全性。 对，其实咱们现在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网子，这只是最简单的清洗、 哦、 其实我们洗的只是一个网子，但是实际机器里边包括我们那个风扇呀、 嗯、 散热器呀，它也是有灰尘的， 嗯， 那个我们消费者是清洗不了的、 嗯、 那个必须要找专业人员。 对，另外这个遥控器哈，你别小看这遥控器、 嗯、 有时候呢有些人家呢是搁了一冬天了，而且里边的电池也没拿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哎，就是发现这个整个的屏都没有数字了，全都是白了， 对， 然后呢一开也不管用了， 对对、 关于这个遥控器我们也应该注意啊。 其实这个主持人您说的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是死机，就相当于在手机那种死机状态、 哦、死机状态， 对，它程序混乱了、 嗯、 这种情况呢有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遥控器的电池抠下来、 嗯、 然后等5分钟到10分钟以后再装上，让它自动有一个复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一些这个遥控器它有一个复位按键，你拿一个牙签啊、细点的这种针呀、啊、等等去复一下位也可以，这是第二个。然后我们也建议消费者在不用这个空调的时候一定要把遥控器的电池取出来、 嗯、 因为现在有些电池时间长它容易出现漏液，会腐蚀损坏遥控器。 嗯，这个特重要哈。另外呢其实说到这个遥控器，有些朋友呢可能他跟这个机器配在一起，原装的遥控器丢了。 对。 所以呢有的时候他就买了一个所谓的万能的。 对。 啊，这个可以吧。 万能的其实非常不好用。 非常不好用。 对对，它因为这个万能呢是通用于很多品牌， 对对对， 就所有品牌都能用、 嗯、 你需要对码，一般的消费者在对码过程中操作不好、 嗯、 这是第一。第二呢，万能遥控器都是一些小品牌厂家生产的、 嗯、 质量相当不可靠，容易出问题， 所以还是找原厂家。 对，找原厂家，找 配原品牌 的 遥控器。 对对对， 嗯，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 对， 嗯、另外咱们再说说上半段的时候，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很多的空调呢，都相对的进步非常大哈，有些新的理念呢、 嗯， 融入进去了，比如说它的智能化， 对， 甚至呢净化空气呀、啊、等等，绿色这种都是他们打的一些这个噱头哈。那真的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肯定是能达到的。像我们现在市面上，我们海尔也好，还是美的都有好，都有除甲醛和净化空气的这种效果。 嗯、 而且还有我们的儿童空调、 嗯， 可能您听过我们儿童静音的一些空调， 嗯、 包括我们现在还有香薰空调、 嗯， 这些都是能够让人舒缓心情。香薰会带来一些舒缓心情， 嗯、 通过这个空调的排发一些这个香液和气体，在这个空间里能够得到人的这个环境呀、啊，什么心态啊都能平和。通过这个功能呢，它同时能净化屋里的空气。能够提升我们的空气的质量、 嗯、 所以也让人的身体得到一种放松。 对，那这事儿呢我得问问张伟啊，你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嗯、 比如说这个空调他说能够除甲醛啊、 嗯、 能够净化空气，它有什么样的原理吗？ 它是里边有内置了这种除甲醛专业的这种模块在里边的。 嗯， 因为空调在正常运行的时候它是靠吹风的，咱家里有过净化器的都知道，净化器也是正常吹风的，它里边有专业的这种除甲醛模块，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在净化空气过程中还有一些可以去加湿的，因为冬天你像这个北方非常干燥嘛，尤其你空调吹的热风会非常干，有这种加湿功能， 哎， 这也是空调现在有的。 对，所以刚才提到了原来咱们打的是最基本的是节能啊，说这空调节能啊等等的、 嗯、 这是基本都是标配了。 对， 那现在呢这个使空气更加的净化绿色，这又是基本上是标配了是吧？ 标配功能了。 哦，所以大家在买空调的时候呢注意节能的同时，最好买一台呢能够净化空气的，一举多得也挺好 的。现在 的 节能空调北京市政府还有节能补贴。 嗯嗯， 大家走入卖场里可以享受我们北京空调的这种节能补贴。 哦，还有 最高补贴是13% 哦， 空调价款的13%可以享受北京给予的这个北京我们的福利。 嗯， 所以大家可以尽快去选择。 对，实际上呢，张晶，比如说大家在购买空调的时候哈、啊 嗯， 一个是注意它的这种品牌， 对 啊，这个价格， 对对对， 它的性能、 嗯， 甚至它的外观等等的，是不是还是应该注意这个品牌它的售后服务也非常重要？ 嗯，是这样的，因为、 嗯、 大家都讲这个三分卖七分装。 嗯， 有这句话，其实我们在选购空调的时候，一个是选购空调的这个品质功能，然后再一个就是后期我们在安装上面要有专业的人员去安装，因为这里边牵扯到一些你的这个费用的问题，尤其是在费用上面大家都是很引起重视的，就是我这台空调要装的话，我应不应该有一些其他辅材的一些使用啊，这些可能有的用户他不了解， 他对这块不知道，然后这些小的那种专卖店，然后去买了一台空调。其实他买了一台空调才花了1000多块钱，等他装的时候发现他加了 很多，另收费， 对，还有另收费，用户就会 或者说他以后有什么问题了找不着厂家了， 对，就会有一些这种投诉不满意。像在大的卖场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到卖场之后，我们的促销人员会去介绍，就是您家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情况，到时候您在这个安装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辅材会进入，然后我们的安装员上门的时候呢也会给用户去设计，就是在装之前会告诉您这个空调装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需要加什么样的管线，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辅材，在用户认可的情况下，就是他设计的这个环境认可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再进行安装作业。 所以就是说买一个好的品牌，大的品牌，大家肯定的这样的品牌，它不仅它的产品好，同时它的售后服务也跟得上， 对， 所以就免除了很多大家的后顾之忧。 对， 是的，是这样的 啊。也许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它的价格呢，你觉得哟，怎么横向比的话比别的稍微贵一点啊，但是它贵自有贵的理由。 对， 是 所有空调好的空调就是这样的，不但有好的产品，还有好的售后服务，让您解决您的后顾之忧。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想问这个张伟啊，刚才张经理也说了，比如说这空调安在什么样的位置，家里什么样的位置，它效果又好又节能，然后又特别安全呢？ 然后呢，我们空调啊，一定要安装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个通风散热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说它内机是往屋里面吹凉风的，夏天的时候，外机呢是吹热风的，它把这个屋里边的热气带出去，所以说内机跟外机要求的这个通风环境一定要非常好。这首先这是第一个方面。然后呢，因为现在有些小区可能它在这个楼房建造的时候会有一些外机专用的平台，然后平台外边会装这种隔热衫或者叫隔衫之类的，这个我们是不建议有这东西的，因为有它到了夏天就会影响空调散热，因为室外温度，你像北京这天能达到将近40度、38、39度，那小屋子里边那个温度可能要40度以上，它是影响空调制冷效果的这个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然后呢，我们对这个空调的内机安装位置啊，不要直吹床啊，不要直吹床，因为它人在那边休息，老吹就会胳膊疼啊、腿疼啊等等这些因素，所以说位置啊一定要然后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它尽量往上吹，就空调要往上吹，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这种概念，就是热气儿在上边，冷气儿在下边，对吧？然后你往上吹，冷气儿它自然就落下来了， 就飘下来了 、你如果往下吹，热上边其实是热的，然后呢空调呢又在上边装着，因为它只能检测上边的温度，所以说就会出现屋里边你感觉冷，实际它可能还在转，还在制冷这种情况。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能特任性，就是说这空调我就想安在什么位置，怎么怎么着，那个是有时候不合理的。 对，是这样， 要听一些专业安装 人 的 建议。 对对对，所以呢，像好的品牌，他到你家里以后会建议你安在哪儿。 对，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他品牌的优势在那。 对，所以装修的家庭还是建议你提前让我们上去上门设计一下。比如说您在预留空调位置的时候啊，根据你整体家居设计的时候可以辅助于这块家电的设计一起上门，提前设计预留这个位置，空调的位置，同时打孔。 好的。另外现在这个空调啊分什么柜式的，什么挂式的，等等，就是很多哈。从你们的这个了解和经验来看哈，就是哪一种现在是主流，大家更喜欢哪一种？ 应该还是挂式为主， 还是挂式 是这样的，就是卧室主要还是用挂 式， 然后客厅 就 柜机跟挂机主要的区别是柜机的风量大，它内机的出风量非常大，它制冷的效果来得更快，是这样的。 另外现在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大家特别注重节能还有整个空气的这个情况哈， 对， 所以呢会家里安一些什么新风系统哈， 是 这个新风系统本身呢它也有夏天这个空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融在一起，你觉得新风当中再融入空调这个功能这样好吗？ 好，它其实现在我们在几年前已经有这个产品了，就是空调在正常制冷运行的时候它还能够做新风，就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新风，它从室外能够把新鲜的空气带进来，然后经过过滤经过筛选以后再来带到 室内，是有这个功能的，这个是非常实用的。 就是说新风和空调融在一起了。 对 啊，不仅能够带来新风，同时呢夏天还有冷气，冬天能有热风。 对对对，热气。 这个真是挺好的哈。 对 啊，当然这个呢它的这个科技含量还是相对比较高，可能价格也比较高一些啊。 对，因为它生产成本在里面，它新风的这个模块呀，新风的系统啊，新风的这种风道啊等等，它是有成本在里面的，所以说价格肯定是要比普通空调要高一点。 对，所以呢下面咱们要说说价格啊，这可能也是很多听众朋友特别的在意的。那现在一般的空调哈，当然按这个匹数走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跟原来相比又提价了吗？ 没有，这个变频空调的话，一匹的话我们大约就是在2600到3000多左右。 嗯， 然后定频的空调可能要稍微便宜一点，如果加上新风和这个变频空调相融合的话，一匹的话可能在3000多啊，4000多也有。但是我觉得这个价位上还是可以，在老百姓还是可以接受的。 嗯，还是可以接受。而且呢像这个空调一般一用的话呢，你要用的好，保养的好，一用能用到十几年。 对，因为国家、 啊、 因为国家对空调的这个使用年限是8年，是8年、 嗯、 国家要求的。一般呢我们老百姓要是正常按照我们的要求去使用前去清洗去保养去检查的话，用个10来年是没问题的。 嗯，你像我那个房子是2005年、 嗯、 到今年都2018年，13年了， 年 了，到现在那些空调还用着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 都是国产的品牌。 对 对对 啊、 嗯、就定时的定期的去保养安检检查是没问题的。 嗯，您说比如说这空调时间长了它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题嘛，让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 首先主持人您说的这个，然后它如果使用时间长，它首先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效果制冷制热的效果会变差。 嗯， 因为它系统里边它制冷和制热主要是靠这个制冷剂氟利昂，靠它去吸热放热的，靠它去制冷的。 嗯， 因为你使用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氟利昂就会损耗就会减少，它一减少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效果，就会影响到我们空调的使用效果。像这种呢就建议找这种专业的人员去上门去检查，去加氟加入制冷剂，这是一个效果的问题。第二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噪音啊，有一些噪音，然后噪音呢这里边就会有一些这种就有一些碎东西进去了产生的噪音，包括零件的磨损噪音，包括其他的共振噪音等等。这种呢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听到这个声音感觉异常啊，不正常，然后尽快联系买家去解决。 哎，你像这几个事儿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哈、啊 嗯、 因为很多人吧都觉得这个电器只要不出现毛病我就可以一直用下去。 哎，这个不是这样、 啊。他认为那个毛病就是说可能我插上以后就不工作了、或者怎么样、那种大毛病啊。 对。 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或多或少已经有一些影响，但是大家没有注意。但是空调一旦之间出现真的危险性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出现吗？ 其实我们做这个专业售后的也每年会遇到这样的案例。 嗯， 空调着火了，主持人你都没听说过、 哦、 就会有这种情况、 嗯、 我们也去用户家也去检查了，就发现共性的一些问题是什么。首先在空调的周围有一些易燃物， 嗯， 就是有一些易燃的东西，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机器啊它没有定期的去检查、 嗯、 里边线路啊包括各方面存在老化，存在打火，包括这个因为它一打火产生这个火苗以后它就引燃这些易燃品着火， 是 最严重的事故， 所以真的得特别注意哈。 嗯， 有漏电的事儿吗？ 有，当然有了。我们、 哦、 去年有一个老大爷从空调边走的时候，因为可能走不稳，扶了一下空调外机、 嗯， 结果就垫了个跟头。 你看， 这个也是首先呢，他这个当时去检查了，是用户家没有地线， 嗯， 就他这个静电没法去传下去。这是第二呢，这空调呢可能也是老化了，确实是老化，没有 安地线是一个，另外有点老化， 老化对产生这种电漏电、 嗯。啊，另外呢，有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咱们来回答一下啊。比如有些朋友说了，说我不想买一个又制冷又制热的，我为了图便宜，我想买一个光制冷的。听听你们的意见哈、啊，就是这样好吗？ 现在第一，我们市面上已经没有什么单制冷的空调生产了、 哦， 而且单冷的空调和单冷暖的空调，它价位其实是差不多的。 哦、 然后我们这个冷暖的空调呢，更方便于我们的使用，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大家选择冷暖的空调。 嗯 啊， 那个张伟呢，您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这个单冷的还有这个冷暖的这样的空调， 其实 还是买哪个合适？ 其实单冷的跟冷暖的就差一个部件的问题，这个部件叫四通阀。 哦 然后呢制冷的时候是比方说往正向去流动这个氟利昂，然后制热的时候啊就反向去流动，它只是起到一个转换的作用、 嗯、 这个配件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啊，也不是很贵，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你买一个冷暖的， 首先买冷暖的，然后呢，因为像北京这天儿，虽然说冬天有供暖，但是在供暖前，比方说11月的1号到15号，包括供暖期结束以后，3月15号到3月底这段时间，相对来说气温还是比较低的，还是偏冷的，这个时候可以开空调去用一下制暖。 哎，对，刚才那位还特意提到说，像北京这样的天儿呢，根本用不到制热。啊，所以但是刚才您说的这个也确实是有的时候也挺阴的， 对，因为那一年 他怕浪费， 对，还下雨，对对，确实挺冷的， 所以就是还是建议您买一个就是冷暖的这样的空调，而且呢，刚才那个严丽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它价格几乎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差别， 对，而且现在想买一个单冷的还不好买呢， 啊，是不是 都没得找去，可能都 不太生产单冷空调了， 对对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老人嘛特怕费电哈，所以有时候开空调的时候他开一会儿，然后他觉得呦费电就关上了，然后一会儿又热得不行他又开开了，开一会儿他又关了，就这么开开关关好不好？ 其实这是最费电的， 最费电的， 对对， 为什么 千万不要这样去做啊，我们老百姓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这样去做，你比方说你屋里面设定设的是26度，然后刚才我讲了它室内空调它检测到快接近26度的时候，它变频空调的压缩机会低频工作，这个时候的耗电量会非常非常小的啊，然后呢，如果说就刚才像您说的，然后他感觉凉了，他把空调关了，他一会儿再开，他再一开，电动机启动的瞬间的电流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耗电量是相当大的，所以说变频跟定频空调的主要区别就在这儿，变频省电就省在这儿了。 哦，所以大家呢也别怕费电，您那个开开关关其实更费电， 其实倒更费电， 啊， 对对。 而且刚才您说为了省电的话呢，在26度左右， 建议26度设定的室内的， 在夏天这个温度的话，应该是比较节能、 比较舒适的， 比较舒适，也比较省电的。 对对对， 另外就室外的温度和室内的温度啊，不要差别太大。 对， 是吧？比如说外边呢，一般咱们夏天达到33、35、36度， 对， 您屋里哗弄到20度，你这样你身体也受不了， 受不了，那样 是 这样， 所以就26度左右就合适。现在咱们好像北京也有一个26度这么一个 标准 哈。你看原来一些商场，很多小女孩到逛商场的时候穿的少，都冷， 冷都冻 了，现在都整个都提高温度了， 对 对， 一个是让大家更舒适，另外也是为了环保节能， 环保节能 啊，这个节省资源嘛， 是这样的。 另外呢，你看，当然现在咱们这个季节呢是可能马上要开空调的季节哈。当然今天呢，既然咱们说空调，咱们就整个都给他说了。比如说到了这个9月份啊，这个空调咱们基本上就不用了。就是空调完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置它？然后你们几位跟大家来说说啊。 如果说空调到了9月份不用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员内机外机做一个全面的清洗。然后清洗完了以后呢，然后检查都没问题，然后拿一个这种我们有那个空调罩，内机有空调罩，外机也有空调罩，把它罩起来，就这样到时候你不常用那灰尘就进不去，这样更好，然后另外一定要断电， 一定要断电， 电池要把它抠掉，拿掉。 另外刚才一位朋友说我平时啊老爱把那个电线插在那个电线板上啊，说那样费电吗？ 它费电，因为它插着电，它空调里边的主板就是电脑控制板，是在工作着的。它是有这种功率的，它功率大概其实有，7到10瓦吧，大概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的这种灯泡的功率。 哦， 也是费电的。 所以这点特别重要。 对对对， 反正我夏天的时候，我就甭管用不用，我老插在那上面。 这个不好。第一呢，它是费电；第二呢，因为空调老插着，比方说我们现在一些电子产品，电脑啊、手机啊，它会干扰空调，没准空调可能嘣就自己开了。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哦， 对，所以不要老插着， 就特别注意哈。所以就是用完了空调以后，咱们得收拾收拾， 断 电， 给它断了电， 断了电了， 是吧？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问这个张伟，因为张伟本身是技术人员嘛，我连带问您一个问题啊。比如说这个热水器啊，热水器您主张是每天插着呢，还是说我今天比如说洗澡了，然后我插上，烧热了以后，然后洗完澡以后把那个电线拔下来，这样省电，还是每天都插着省电？ 看您的使用频率，如果说您相对来说一天比方说有好几个人洗澡，就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您插着是合适的。如果说你像我们北方人，你可能平时就一天洗一回澡或者怎样的，这种情况是你在使用之前插上，大概烧1个小时再用就可以，这样是省电的。 哦，嗯，我原来呢是老插在那儿，后来我发现呢，我可能也就是一天一次澡嘛，所以我觉得特别浪费，所以后来呢，我就基本上在洗澡前也就二十分钟，我不愿意热太的厉害哈，二十分钟我就去洗澡，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省电。那刚才你也印证了这点， 对，确实是这样，是更省电的，对，因为它热水器是有保温层的，它是保护里面那个热水的温度，它热水的温度一旦低于这个您设定的值，基本上都是70度左右设定的这个值。它低于它的数以后它就加热，去加热，然后一天当中你想想，它只要一低于就加热，一低于就加热，这个时间累计起来是比您这个用之前插电是要费电的。 对，好，那今天是权威人士说了哈，我们都按照这个去做啊，因为为了节能嘛。那另外还有一点，比如说灯泡，有些老年人的特别节能哈，比如说他进这屋他就开一下这个灯，然后他一出去他把灯光就关了。 对， 所以呢，有的像洗手间、厕所啊，你老得进进出出进，就是说就证明呢，就感觉这个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又开一关，你说这样省电吗？ 没问题的，老开关这是省电的，你老开着肯定是费电的。 哦，这倒没事儿。 对，它电灯它的功率是非常小，它不像电动机，电动机的启动瞬间的电流会非常大，电这个灯泡功率比较小，这个是没问题的。就不用的时候就随手把它关掉， 随手关灯。所以咱们经常会说随手 关 灯 哈。 行，今天咱们是买一送一啊，说空调，然后呢又饶了很多的知识，挺好的啊。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呢，三位呢再跟大家关于空调方面，你们认为要跟大家提醒什么，再补充一下啊。来，咱们从这个张伟哲开始说吧，你是从技术上哈。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在使用空调啊，首先我们一定要去定期的去检查去保养，一定要定期的，而且要找专业的人员定去检查。我们可能我们老百姓只能清洗到一些外部的简单的能触及到的产品，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把深层次的把里面去清洗，因为你要不定期去清洗它会滋生细菌，因为都知道它吹凉风它比较潮湿，它的内径它会有一些这种细菌的，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这是一个这个使用方面，然后这是一个在保养安检方面。然后在使用的时候啊，我们设定的温度啊尽量要在26度，你像这个夏天的时候不要设得太低，这样对身体也不好，而且费电。然后呢我们不使用了，到了冬天也要定期的去检查保养，然后把空调去放把空调去罩起来，然后把这个电源拔掉，把遥控器的电池拿掉。是简单的，是这样的。 好的，非常感谢。来，这个张晶。 在这里面我提醒广大用户，就是我们在选空调的时候一定要选大的卖场，然后在这个就是其他家电类的服务上面呢，要选这种大的这种服务团队，因为它是在收费上面在品质上面都是有保证的。你要如果选了这种就是街道上面那种游击队，那可能会给你在这个一个是在价格上面，一个是在后续的这个服务上面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被动。他可能当时给你修好了，只是一个简短的一个处理，后续可能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又产生了，然后你去找他的时候又找不到他。是这样的。 好的，当然我们这是一个服务性的节目啊，我特别希望给大家呢服务到位哈。所以呢最后允许呢你们说一些品牌啊，咱们不要说一两个，这样有广告嫌疑。比如说这个合资的品牌你们建议买什么，国产的品牌你们建议买什么，咱们说一溜好不 好？ 好， 好。那合资品牌这边在卖场里面主要主打的就是三菱电机、大金空调、三菱重工和松下。国产的品牌这边的话是美的、海尔、格力、海信、科龙、奥克斯、志高。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一些和合资的这样的品牌里面，还有比较亲民的品牌，惠而浦、约克，这样都是比较亲民的品牌，所以都建议大家都可以考虑。然后在我的这个专业卖场的建议里面，我们不但要看空调的外观，更注重的是产品的功能和它的。 想营养喝瑞麟，想健康吃好油。瑞麟五一专档送您好理由，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只要关注健康，只要你也想了解瑞麟羊奶粉的新朋友们，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就能免费领取价值99元的深海鱼油一瓶。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但不得不提醒您的是，